草原我的家，风吹绿草遍地花，彩蝶纷飞，百鸟儿唱，一湾碧水映晚霞。 家园，对你的爱恋，

到黎明。美丽的小树林已经苏醒，曙光在树干上舒展，你为大地带来了生命，蓝蓝蓝蓝蓝蓝蓝蓝蓝蓝蓝蓝蓝 怀旧经典，岁月如歌。下面请欣赏毛阿敏演唱的《思念》，卞小珍演唱的《泉水叮咚响》。